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啊，那个上周的这个五到六岁的这个毛毛虫阅读班呢，我们迎来了一位四岁半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呢叫做香香。香香进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她，因为那一天呢，香香进来的时候简直就是灰头土脸的。大家都不知道平时啊那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那一天怎么会牛仔到那种程度。然后后来香香说今天是叔叔带来的。哦，难怪呢，上午呢他上那个叔叔带着他去玩了一圈，结果就玩成了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小香香上课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尽管跟他一起上课的呢都是一些大他这个一岁到一岁半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但是我们的香香呢，他的定力啊比起大哥哥大姐姐们来一点不差，而且呢还稍胜一筹。然后他在一堆的这个字卡中间呢非常有兴致那说着，乌鸦呢，乌鸦呢，苹果呢，小马小熊呢，然后啊这个那个妞妞呢当时就想教这个香香认一个字儿，就是那个森林的那个，就是森林。然后呢这个香香先认识了树那个字，然后妞妞就告诉她说，来香香看啊，这个一棵树再加上另一棵树，妞妞原来还想再接上去说再加上一棵树，然后好多好多的树加在一起，那才是森林。结果就在妞妞刚说完一棵树加上另一棵树的时候，香香很快的告诉我那是两棵树，然后妞妞说对，然后两棵树再加上一棵树，又没等妞妞说完，香香接着说是三棵树。然后我们数学非常优秀的香香呢就在妞妞的一棵一棵树当中一直加到了将近要到十棵树的时候，香香慌了，因为呢他只会十以内的加法，所以他非常无助的绝望的看着妞妞。于是妞妞赶紧说就是这样，九棵十棵十一棵十二棵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树合在一起那就是森林。完了以后我们香香十分高兴，因为呢他的这个加法的才能既得到了展示，完了以后还没有因为超出这个十之后呢让他非常窘迫。所以在这堂课结束之后，大家发现我们的香香唯一记住了两个字儿，一个是双木成林，一个是三木成森。 另外他让你让他加了一个字，加树，木吧。 不是这样，他先认识了那个树，然后呢他那个本来那故事里就是写一棵树再加上另一棵树，对，然后就好多好多的树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森林。还有那一天啊，然后然后还有那一天呢，这个我们拿着那个一个船长的那个图片问这些小朋友们说，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个老爷爷是谁呀，大家一起告诉我，警察。然后呢我想一想说也对啊，于是我就说这个船长啊，我说他呢是警察，不过这个警察呢他不是管这个交通的，也不是在陆地上抓犯人的，他呢是管这个大船的啊，他是这个船上的一个最大的头，我们管他叫船长。然后呢又拿出了一排十来个的那个水手，然后又问这个小朋友们说这个是什么呀，他们告诉我小警察。